我在汽车头上走。你在汽车头上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说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我说那你问他吧。 还问人家呢？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怎么办？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嗯，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你行，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你又骑快了吧？ 不快，成心找茬啊。 怎么？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我不没有吗？ 你买呀。 你给钱？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不有灯就行了 啊。 买个纸灯。 纸灯了那不好拿。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你瞧这别扭劲儿。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嗯，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一手拿灯啊。 他净干这玄事。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嘿，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不着着了吗？ 连袖子都着了，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我钻胡同，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那你就下来吧。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你到家了， 掉沟里了。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一夜行记》。1979年，年过花甲的侯宝林在一次慰问演出过程中发生了声带出血的意外，这件事情让侯宝林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已经不再适合继续在舞台上表演了，于是他选择了告别舞台。但是走下舞台的侯宝林反而更忙了，他跟朋友们一块合著了许多曲艺理论书籍，还担任过知名学府的客座教授。侯宝林这样做就是要继续为相声事业贡献自己的余光余热。时间来到1993年2月4日，一代相声大师永远离开了他所钟爱的相声事业和他最亲爱的观众。在临终前，侯宝林曾经说：“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我的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啊。我总觉得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这就是一代相声大师的高尚情怀。好了，诸位，聊到这儿，咱们本次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那么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继续为您讲述北京相声名家单口大王刘宝瑞的故事。今天节目的最后，来欣赏蔡琴的谢幕曲。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梦缓缓地降了，人渐渐地散了，千把个掌声在空荡里回响，千把个宁静在热烈后低吟，人生的戏已处处，失去的日子已幕幕，无落了生命的轨迹，却永不停息，不落了我们的故事，却刚要开始。